第五十集，宠物。 店内候着的宫女感觉脚面绒绒的，低头一看，面色骤然一变，惊叫出声。脚面的小东西被尖叫声吓着了，惊慌无措地四处乱晃。店中的宫女一个接一个地被吓得脸色发白，浑身发抖，站着的位置都乱了样。 都叫什么呢？ 总管，这儿有老鼠。 在宫里伺候的人，特别是皇上身边伺候的人，哪里见过这种东西？顾元白淡定地用着膳，吩咐侍卫们将老鼠给抓起来。女孩子们大多会怕这样的东西，再不抓住老鼠，有几个都要哭出来。侍卫们忙得到处乱跑，殿中乱成了一锅粥。顾元白突然听到了一声小小的吱吱的声音，他顿了一下，放下筷子，低头往桌下一看，这就对上了一双黑不溜秋的豆子眼睛。顾元白伸出手笑道： 小东西，你倒是会躲。 满殿的人都没人敢往圣上身边来。这小老鼠有一身灰色的毛发，嗅了嗅顾元白手上的味道，仿佛是因为手上有食物香气，它嗅着嗅着就爬到了顾元白的手上。顾元白抬起手轻抚小东西身上的皮毛，皮毛光亮又顺滑，肥嘟嘟的，被养得皮肉绵软，一看就是家养的宠物。田福生余光瞥到圣上手里的东西，整个人顿时吓了一跳。 圣上！ 抓老鼠的侍卫们一抬头也跟着吓了一跳，侍卫长连忙上前两步着急道： 圣上，臣这就将这些东西抓住。 不用。 顾元白将小老鼠放在了桌上，用筷子夹了个肉片放到老鼠面前，看着小老鼠啃了肉片之后，悠闲地用指尖顺着小老鼠的皮毛滑动。 只是个小东西罢了，摸着还挺舒服。 田福生瞧着这老鼠不像是会咬人的样子，才板着脸整顿了宫中的内饰。宫女们擦去了脸上的泪，收起了惊吓，规规矩矩地站回了自己的位置。正用着膳，薛远走了进来。他一进来就瞧见了桌上那只正啃着肉吃的老鼠，眼皮一跳。 原来在这里。 东西送过去了？ 是。 顾元白原还想问他有没有同楚卫看上眼，一想还是算了，懒得问，于是懒散点了点头，让他去一旁待着。薛远却没动，而是道： 圣上，这小宠是臣养的东西。 哦，薛侍卫养的。 臣心想着宫内的小没良心会寂寞，便带着小宠来陪陪小没良心。 小没良心？小没良心又是谁？ 是圣上的那匹汗血宝马。那马很是没有良心，臣给他喂食洗澡，他最后非但不领情，还要撅起蹄子踹臣一下。 那马叫红云。 哦，臣记住了。 不过这东西叫什么？ 臣还未给他起名。 顾元白见小老鼠吃完了肉，捏着他的脖子给提了起来，然后朝着薛远一扔。 既然是给红云玩的，那就给红云送过去吧。 薛远准准将小老鼠给接住了，问他： 圣上不喜欢？ 圣上正拿着帕子擦着手，帕子上精美的绣图也没有他的手好看，闻言瞥了薛远一眼道： 相比于这个小东西，朕更喜欢薛侍卫府中养的狼。 圣上，狼可是会咬人的。 朕不怕，揍几顿，饿几顿，不就听话了？ 哼，圣上说的是。 膳食被工人收走，顾元白带着人出去散步消消食。他走在前头，今日穿了一身颜色深一些的长服，走动间的暗纹若隐若现，深衣衬肤色，手腕脖梗越瞧越嫩。 薛远跟在后头，看一眼他的背影，再看一眼怀中的小老鼠，嘴唇翕张间是压低的嫌弃。 没用的东西，连个人都够不到手。 老鼠眨着黑不溜秋的豆豆眼，一点也没听懂薛远的话。如今的御花园姹紫嫣红，各种花草开得让人眼花缭乱。顾元白慢悠悠散了一会儿步，最终走到了一棵枝繁叶茂的树下。田福生四处看看，突然指着树顶笑道：“ 圣上您瞧。” 顾元白抬头一看，就看见树顶上在树叶遮掩之间，有一方小小的风筝露出了一个黄色的小脚。 这风筝瞧着也老旧了，应当是先帝那会儿的宫妃弄到树上的。 顾元白只是多瞧着几眼，薛远已经走上前来：“ 圣上，臣给拿下来。” 他如今瞧顾元白瞧得分外仔细，就像是被驯服了一般。顾元白心知哪里有这么好驯呢，但实际上他还是挺满意薛远的态度的，很给人征服欲上的满足。顾元白点了点头，薛远抬头朝着树上看了一眼，将小老鼠扔到地上，脚上一用力就倏地窜上了树。他人高手长脚长，力气大得不寻常，三两下就攀到了枝头上，拿到了风筝，整个动作看起来轻轻松松，半分难度都没有。周围的人看到他如此，已经认定薛远会无事，但偏偏上树这么简单的薛远，下树的时候却非常不巧地跳到了皇帝身旁，身边骤然出现了一个人，皇帝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，平衡失效，薛远也跟着顾元白倒了过去，背部碰上了树，顾元白被薛远压到了树干上，薛远两手勉强撑着树，以免压着圣上，稳住平衡之后抱歉道：“ 圣上，臣好像踩到了一个小石子，脚步不稳了。” 热气吐在顾元白身上，一身娇贵皮肉的圣上被薛远身上的热气给熏得白里透红。顾元白仰头，脖梗绷起，皱眉不耐烦地道：“ 退后。” 薛远正要退开，就看一旁突然有一堆马蜂冲了过来，他面色一变，当机立断地将圣上的脑袋按在了自己怀里，自己也立刻低下头，把脸埋在小皇帝的一头青丝之中。 啊，哪里来的这么多的马蜂？ 不好，顾驾，公公，后面有人不小心碰到了马蜂窝。 人们都朝着顾元白围过来，顾元白眉心一跳，沉着脸埋在薛远的怀中。 这人吃什么长大的？怎么热得跟个火炉似的？外头如何？是何人这么莽撞？ 薛远眉眼一压，按紧了小皇帝。 别说话。 顾元白头顶的青筋绷着，薛远跟知道他生了气似的，抬眼往周围一看，看准了一个草丛之后，就抱着顾元白就地一滚，从那处缺口中躲过了这一片的马蜂。顾元白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周围已经没有马蜂的声音了。他起身一看，草丛之外的那片地方已经到处都是被马蜂蛰得四处乱跑的人。古代的马蜂比现代要更野，碰一下就拼命地蛰，见人就蛰，毒性还大，说不定只是哪个公事不小心磕碰了一下蜂窝，就造成了如今这番局面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